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12月4日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近日，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意见的实施意见，指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首都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等等检察职能，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打造一流检察院、一流检察队伍。那今天宪法日，我们就来关注落实宪法精神，强化法律监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在第八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北京海淀法院利用云法庭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庭审。海淀法院院长邵明燕担任审判长，海淀区副区长李俊杰、张小川分别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次开庭的案件分别是李某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罚款处罚及行政复议案，以及徐某诉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不予增补受伤部位及行政复议决定案。在庭审当中，审判长组织原被告分别就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事实根据和法律意见的陈述，经过举证、质证、辩论等环节，充分查清案件事实。整个庭审过程重点突出，严谨有序，顺畅高效。院长开庭审理案件，主管区领导出庭应诉，是海淀法院积极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的一次重要示范，也是实质化化解争议、促进诉讼源头治理的积极有益探索。自行电动自行车横行霸道该怎么治？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灵活小巧、轻便快捷，电动自行车深受喜爱。然而，不少车主违法违规现象也日益增多，横冲直撞、逆行超速、擅闯红灯等等交通事故频发。根据数据，2019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伤亡人员当中，驾驶电动自行车导致死亡人数达到8639人，受伤人数达44000多人，伤亡人数接近了非机动车伤亡人数的70%。专家表示，不少地方的巡警、协警等力量有限，建议加强信息化手段监管，在经常出现闯行的路口增加电子监控。同时，各地方应进一步出台法规，加强处罚力度。快递员是骑行的主力军，过去没有法律约束，应当将其视为职业问题，建议要科学立法，平衡个人、企业和用户，这个用户是指新业态的消费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备受关注的佛山女子酒后被上司迷晕致死的案件一审宣判了。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今年的1月24日凌晨，佛山23岁女子陈某梅酒后被公司主管彭某带入酒店内，几小时后陈某梅因麻醉药品七氟烷中毒而死亡。 昨天，佛山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彭某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方指控，彭某发现自身存在性功能障碍，就网购了情趣用品、安眠药及麻醉类药品，伺机作案。案发当天，彭某邀请了同事陈某们一起宵夜，之后入住酒店。期间，彭某趁陈某梅熟睡之机，将七氟烷放在陈某的鼻下方使其吸入，导致陈某昏迷后实施奸淫行为，但因性功能障碍没有能够得逞。留学生直播代购违法吗？检方表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从国外直播代购奢侈品牌的箱包鞋帽，近日郑州市检察院对徐某走私普通货物一案拟作相对不起诉，进行了公开听证。小许在西班牙留学，开设了网店，以直播代购的方式销售奢侈品牌的箱包和鞋帽，共偷逃海关税款共计19万多元。检方介绍说，小许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他犯罪情节轻微，有坦白情节，已将偷逃税额的违法所得主动上缴，并且是初犯，没有违法犯罪前科，认为依法可以从宽处罚，建议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好，接下来关注警法资讯。一名公务员竟然使用河豚毒素杀妻子。来自上游新闻的报道，2020年9月，浙江台州市一名女子被发现死在家中，而凶手竟然是她新婚两个月的丈夫戴某。戴某是该市林业局的公职人员，杀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意外保险的赔偿。近日，台州中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故意杀人案件。据报道，戴某欠下了260多万的债，和王某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骗保想法。之前他投保了一份200万的定期寿险，在免赔期即将到期之后，他就和王某结婚，然后网购了河豚鱼肝和河豚毒素，将河豚毒素装进胶囊当中，然后确立自己不在场的假象之后，诱骗妻子服用这个毒胶囊，导致妻子死亡。这个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是国家宪法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2014年11月1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1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号设立为国家宪法日。近日，北京市委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指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首都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打造一流检察院、一流检察队伍。那今天我们就会重点来关注一下落实宪法精神，强化法律监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宪法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国家宪法日的设立的意义呢？ 好的，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这个宪法呀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具有一个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那么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的工作。那么全国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 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要予以追究。那么谈到之所以确定12月4号，也就是今天为宪法日，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是在1982年12月4号正式开始实施的。应当说啊，这个宪法日的设立呢，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宏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宪法至高无上法律地位的郑重确认，那么也是重塑宪法权威，让宪法从文本走向现实，把宪法精神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设立国家宪法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仪式，那它传递出的是这种一线治国、一线执政的理念。不仅仅啊是增加了这么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呢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和深化日，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氛围。那么从今年的10月底，我们也迎来了咱们国家的第4个宪法宣传周。那么这次宪法宣传周的一个活动的主题呢，就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了解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那么宪法怎么规定的呢？ 那么宪法规定呢，公民呢是享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权利，一个呢就是平等权，还有呢就是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以及监督权等等。 除了我们有的权利之外，还应该履行一些义务，那么公民的基本义务有哪些呢？ 那么基本义务呢，主要有一个是要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义务，第二一个呢就是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第三就是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第四就是保卫祖国和依法服兵役的这样一个义务，第五个呢就是依法纳税的义务，第六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义务，比如说劳动的义务、计划生育的义务、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等等这方面的义务。 那下面我们来聚焦弘扬宪法精神，加强新时代法律监督。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了。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委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共中央专门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检察机关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这样一个司法机关，也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中，应当说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呢，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这个与人民群众啊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比，法律执行和实施仍然是急需补齐的一个短板。那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呢还不够充分。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中共中央专门就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制定了指导意见。 我们都知道检察机关有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4大检察职能，那么这次中共中央发布的意见当中，就如何来加强这个4大检察职能有哪些新的规定吗？ 好的，首先啊，就刑事检察来看哈，这次意见呢特别强调说，要根据犯罪情况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严格依法适用逮捕羁押措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利于矛盾化解、社会治理、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啊，我国社会长期稳定。那么过去20年间呢，应当说咱们国家的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是持续的下降。我指的这种严重暴力犯罪，比如说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等，这些犯罪是持续下降。那么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是大幅上升。那么司法检查的理念啊，必须要主动的去适应这样一个变化，那么统筹落实好少补慎诉慎压刑事司法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等工作。特别是啊，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少补慎诉慎压，它是由原来的只是一种司法理念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那么少补就是说这个减少的少，补就是逮捕的捕，那么慎呢就是慎重的慎，诉呢就是起诉的诉，那么压呢就是羁押的押。那么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少补慎诉慎压呢？就是因为啊，现在刑事案件的侦办对口供的这种依赖度和对逮捕羁押的这种需求度都大大的降低了。而且呢，随着这种实时定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那么以往只有把嫌疑人关起来才能管得住的这样一个局面，如今啊，在不羁押的状态下也能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管，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一些现代科技的这种运用哈，大数据、人工智能，我就能够在你不羁押的状态下也能够保障你随时的到案。那么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应当说比以前更好用了。那么许多的这个轻罪案件呢，都是取保直诉案件。什么叫取保直诉案件呢？就是这个刑事案件我不再需要经过拘留，然后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检察院批准逮捕以后，我逮捕以后继续羁押，而是直接我就采取公安机关的这个取保候审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我侦查终结以后就直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个呢就叫做取保直诉案件。那么应当说呢，这个少补慎诉慎压呢，是实现更高水平人权司法保障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其次啊，就这个民事检察职能来看哈，这次意见就提出来要健全抗诉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方式，增强监督的主动性、精准度和时效性。对此呢，最高检近日呢也发布了一批全国民事检察跟进监督的典型案例。大家在这里边呢，可能听我这么一说就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你谈到的这个跟进监督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今年8月1号实施的这个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的第124条啊，就规定说有下面这几种情形之一的，那么检察院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再次监督，或者是提请上级检察院监督。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做出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仍有明显错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打这个民事官司，可能我们败诉了，败诉以后我们不服，到检察院来申请抗诉。那么如果说我们检察院认为法院的判决确实有错误的话，我们就可以抗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再审。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法院他再审以后做出的这个判决依然是有明显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检察院还可以继续的提请上级检察院啊，去进行这个跟进的监督。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对检察院的检察建议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出处理，并且书面回复。因为我们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可以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如果说我们提出检察建议以后法院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出处理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跟进监督。第三种情况就是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是错误的。 另外呢，这个意见还提出来说要深化类案监督，以检察建议、诉讼监督通报等形式促进同类普遍性问题得到根治。那么今年九月份呢，最高检就发布了一批民事检察类案监督的典型案例哈。那么大家就会问了，说你这里边又谈了一个概念，说什么是类案监督哈？其实呢，这个类案监督呢是相对于个案监督而言的，也就是说我们民事检察呢以往受理的都是这个老百姓啊到我们检察院来申诉的这种个案监督的案子，那么通过个案当中的抗诉啊、检察建议啊来纠正原审判决的错误。但是呢，有许多问题是普遍出现在某一类案件当中的，那么这就需要通过类案监督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有力的监督。比如说上面谈到的这个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件是针对浙江某地一段时间以来多起民事案件当中出现的这个公民代理人资质审查不规范问题进行的类案监督。你比如说这里边就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当时很多当事人的近亲属啊担任这个诉讼的代理人，但是呢没有向法院提交呢证明自己和这个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么通过类案监督就很好解决了这样一些问题。 请您再介绍一下这个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方面有哪些亮点，这个和百姓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呢？ 好的，首先呢，关于行政检察意见就提出来要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当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件事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最高检就发布了关于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指引试行，其中呢就规定了这种实质性化解是指啊，这个检察机关针对行政争议产生的基础事实和申请人在诉讼当中的实质诉求，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听证、司法救助、促成和解、释法说理等途径来促进行政争议得到有效解决。那么比如说今年九月份最高检就发布了第三十批的指导性案例，这里边呢都是检察机关运用多种方式去化解行政纠纷的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么最后呢就是谈到公益诉讼检察也是近年来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检察职能。那么这次意见就提出来呢，要加大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英烈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力度，那么积极稳妥地去拓展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探索办理一些这个安全生产啊、公共卫生啊、妇女及残疾人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这样的案件。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专题片，叫做为了公众的利益，是上周啊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当中是连续播出了七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网上搜索看一下哈，讲的就是检察机关围绕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方面开展公益诉讼当中的典型案例。 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意见当中关于检察机关如何更好的服务民生保障方面内容，那么其中就提到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检察业务及统一集中办理这样一个说法，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那今年恰好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35周年，那给我们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就像您刚才谈到的，今年呢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哈，不但是事关未成年人各项合法权益保护的新修改后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今年的6月1号起开始实施，而且呢今年呢还是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第一年和未检创建35周年。那么前不久呢，作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源地，上海市检察院在11月18号的时候召开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35周年的座谈会。应当说呀，自1986年上海 市长宁区检察院设立全国首个少年起诉组时期，那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断的发展完善，在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方面是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刚才呢，您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今年是未检业务集中统一办理的第一年。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呀，就是凡是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案件，都统一的由检察院里边的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部门或检察官办案组来办理，而不是像以前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只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那么其他类型的案件交给其他业务部门办理的这样一种分散的状态，现在就改变了这样一种分散的状态，现在呢是统一的去交给未检部门专人专办，正所谓大家所经常说的这种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从而更加充分、更加高效地保障涉案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实现少年司法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什么理念？就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守护我们的明天，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家长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事情。其实呢，谈到家长呢，现在有一部新的法律跟家长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即将在20多天以后开始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前不久呢，最高检和全国妇联以及关工委啊，还联合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啊，其中第一个案例就是一起这个父亲和同居女友啊来虐待非婚生女的这样一个案件，后来检察机关在追究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与关工委呢就被害人监护问题以及家庭教育问题，通过训诫、多次家访、源头预防等等措施来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穷军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旋，在濒死代勾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